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东南风1-2级，气温20到26度，相对湿度3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午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广东民歌《花好月圆》。为啥放这首歌呢？因为今天中午时段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部长篇小说名字就叫《花好月圆》。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本书作者啊，李亚老师，欢迎李亚老师。李亚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这是一篇啊长一部长篇小说啊，有56万字，算是个大部头啊。 对对对。 我觉得在当下这种碎片化的阅读的这种境况当中，一个人能读完56万字，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这部小说非常好看，只要你进入了，你就会发现，这里营造的世界无比的瑰丽啊，这里的故事让你跟着它跌宕起伏，然后还能有余韵，还能有余味，让你去回味。那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部长篇小说《花好月圆》，这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先说说这部小说的故事啊，先说说为什么这部小说叫《花好月圆》呢？ 啊，花好月圆，我觉得就是咱们普通百姓的心理愿望。看过这个小说之后，你可能就是你知道这个里边的人物故事。 话筒可以近一点 啊，就像他那个分分合合、生生死死，到最后年纪大了，他心中还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望嘛。 嗯。 花好月圆，打作为一个词，它可能就是祝福男女婚姻美满嘛。在这个小说里边的寓意呢，我只是想把它当作一个美好的祝愿嘛，美好的心愿和期望嘛。 嗯，花好月圆哈。这部小说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的时间跨度有多长？ 哦，它这个我原先设计是1934年开始嘛，一直到眼前嘛。 嗯。1934年 对，他那个主体故事可能就是，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讲这个农村青年嘛，青少年，15岁嘛，然后就误打误撞来到了上海滩。 嗯， 在上海滩一个银行家生活了2-3年，见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抗战爆发嘛，他就被这个银行家，介绍或就引荐嘛，叫推荐到了一个。国民党一个高官那儿去从军，这个高官就是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嘛。他到这个部队呢，经过新兵连之后，然后就到了长官官邸， 在展馆馆里为这个展馆服务呢，服务了几年，也见过了国民党那个展馆司令部里边许多结构人物，对他的成长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嘛。 嗯， 后来也是因为就是要救自己心爱的一个女孩子，来到了新四军嘛。 嗯， 然后这个后半部的故事呢基本上都是在新四军的战斗故事和成长故事嘛。 嗯， 大致就是这故事可以分成这三块。 嗯， 就是中间可能会穿插着就是眼下当前的一些事情。 嗯 嗯， 刚才说的这个男主啊，就从追风少年开始写起，15岁啊。 嗯，对对对， 一个农村孩子误打误撞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来到了上海。 对 啊，这男主的名字叫李娃，是吧？嗯，这部小说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它比较独特的这种叙事语言。 嗯 啊，我们一般翻开一部小说啊， 嗯， 你惯常看到的就是景色描写、人物描写，然后或者是以作者我自己，或者说它是一个上帝视角在写啊。 嗯， 那这部小说其实不是啊，它是以一个人物的这种口述。啊，他在那儿独白，他给你讲啊，他所经历的故事，其实这个人物是谁呢？是作者父亲的大爷，是吧？ 对对 对， 对 啊，这个老头啊， 嗯， 就是说李娃，他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给你讲，就仿佛你把一个录音笔给了这个人， 嗯， 那这个人所有的叙述都是这部书里的文字， 对对对，啊， 所以这是一种很陌生化的这种阅读体验， 嗯。对，这个我 相对比较陌生化吧。 对对对， 嗯，就放在长篇小说里写是吧？ 作为文学作品，这种办法可能相对比较写少一点。 嗯， 但是作为像口述史、像回忆录， 对， 那就太多了，对吧？ 对对，但是放在文学里还是少一点 啊。对，还是 小说里少一点。 嗯，但后来我也是写这个小说，也是做了好几次试验嘛。 嗯，这个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因为小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就会很顺，如果一开始写的就磕磕绊绊，就不容易开展下去。 对对 对， 对， 对， 这部小说是2016年1月1号开始写的， 对对对， 当时是什么笔法？写的怎么样？ 哦，当时写还是一开始还是用一些比较文雅的、比较先锋派的那种叙述，但是写了大约3-4万字嘛，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太适合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了，就讲不下去了。 嗯， 我就停下来了。听了之后，然后又换了一种就是全职全能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上帝般的， 嗯， 这种方式来写作，也写了大约也有6-7万字的时候，也发现也写不下去了。 嗯，哦，就是两次都觉得不行。 对对对， 就很难啊， 对对对对， 进入一种困境了。 对对 对， 对， 嗯， 就是恰好就是到了4月份吧， 嗯， 到了四月份，然后我就跟了这个部队，跟着部队的这个执行任务嘛， 嗯， 到南沙去了。 对，我在这儿可以插一句啊，李娃老师呢，现在是供职于海军创作室，可以说是一个专业的作家啊，嗯，然后去南沙了。 对对， 在南沙的一小岛上发生什么事儿了？ 不是在南沙，就是正好我们就是这些人下去之后啊，就是每到一个岛屿都要下去一部分， 哦， 体验生活嘛。 嗯嗯嗯， 我就被分到那个一个叫吃瓜礁的岛上。吃瓜礁， 嗯，就是我们都没听过这名儿啊。 就你在那个地图上可以看一下。 啊，与世隔绝了。 对对，与世隔绝，然后待了， 嗯， 一个礼拜嘛。你又没地方去，又不像大城市里边，你可以到处走 一走。有手机信号吗？ 有， 可以上网吗？ 上不了网，上不了网。 嗯嗯， 那个有手机是还可以出去，但是不能随随便便用的 啊，哦，那就是与世隔绝了。 对，与世隔绝，哦。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我就没有时间嘛，然后就自己带了个电脑嘛。 嗯。 就琢磨这个小说嘛， 嗯， 就是突然一下子我就想起来，用一个人讲述到自己过去的故事嘛，自己的亲身经历嘛，就像我们平常聊天一样， 嗯， 自己在说自己的时候情绪都会上来嘛。 嗯， 哎呀，我一下子就觉得豁然开朗嘛，用电脑当时在那个岛上写了大约就这个开头部分， 嗯， 写完了， 就是真正的打开了一扇门。 对，写完之后，然后就觉得自己写顺了。 嗯， 然后回来之后就5月份回来的嘛， 嗯， 回来之后然后就做那个，就每天开始写这个东西嘛。 那一直写了多长时间，把这56万字写完了？ 整整写到了12月份。 哦，8个月大概哈。 嗯，大约也就是7-8个月。 7-8个月份，嗯，7-8个月。嗯， 对，写完了之后，然后又如释重负。 嗯，就完成了啊。 还觉得自己终于写完了，当时。不知道它好或者不好，没有这种感觉。 嗯， 对， 他觉得就是卸了一个包袱。 经过前期的酝酿，然后两次推倒重来， 对， 然后最后哎有一个好的开篇，好的开始，我能写下去了啊。 嗯， 其实刚才我和李亚老师聊的时候，他也说，他说其实一个作家呀，我说我写一长篇，我打算写30万字、 嗯， 可是我是自己搂不住的， 嗯， 我写，你看我最后写了56万字、 嗯， 啊，我才酣畅淋漓，我觉得我把这个故事，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 我全写出来了啊。那最后真正父子我们看到的是56万5啊，就这本书我在后面看到的啊， 对对对对， 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宏大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因为您说了啊，是从1934年开始写的。 嗯嗯， 跨越了这么长时间的时间跨度，那李亚老师是70后的作家， 嗯， 而且莫言老师也很喜欢您，也给您原来的小说集写过序，因为我们是没有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没有经历过那个岁月，即使你经历过了， 嗯， 你也不全然了解你这个主人公李娃他当时经历了什么， 嗯， 你又说新四军，又说国民党啊，又说大上海花花世界， 对对对， 你没有在那个时空下生存过，你又没有见过，那李亚老师前期其实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从14年开始用了1年半的时间看了500-600本，就是这个历史跨度中关于政治、经济、人物、社会等等方面的这个书籍资料，说说那一年半嘛。嗯， 就那一年半里面，你我要写这个故事，你肯定要知道自己这些故事涉及到哪些年代， 嗯， 涉及到哪些方面，咱们又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对不对？你要想写的逼真一点，你就必须得去看资料嘛， 对，啊， 就是案头工作要做好嘛， 嗯， 你比方说写上海三十年代30、40年代的上海滩， 嗯， 你如果要不看资料，你就不可能写好， 嗯， 你看完资料了，你才能知道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吃什么，穿什么， 嗯， 说什么话，对吧？ 嗯， 他们要到哪个地方去玩？ 那比如说关于上海30年代，您看的是什么资料呢？什么方式去获取啊？ 嗯，这个基本上我是喜欢看书，我不太相信这个网络资料， 嗯，对，嗯嗯， 就是那个讲述30、40年代上海滩的情况的这种书太多了， 嗯， 比比皆是嘛， 嗯，看了多少本啊， 这一方面的书大约看了有100本左右吧， 100本左右哈， 对对对， 就是大量的阅读， 对， 吸纳，然后再内化，然后再一砖一瓦的去营造我笔下的上海30年代的这个世界， 自己觉得哪个地方能用到的， 嗯， 有随手把它给记下了， 嗯， 对吧？他能给这个人物在这个场合下， 是合理的 有作用的， 嗯， 我就把它记下来， 嗯， 而且你在记下这些过程当中啊，你也知道那个你自己里边要塑造的这个人物啊， 嗯， 他将会是有什么样的举动，什么样的思想， 对，这个情境这个空间设计好了，那个人物就是水到渠成的，他就是灵动的了哈， 嗯， 他就是有根据的， 对对对对， 嗯，那说到这个小说的男主啊，李娃， 嗯， 现在就是这小说里头这李娃已经是非常大年纪的了啊，他有多大岁数了， 嗯， 他到最后，嗯， 就90多岁嘛， 90多岁啊， 嗯， 但是依然， 但他自己认为自己有100多岁嘛， 有100多岁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老年人的那种想象吧，因为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啊，他从来你上了90多岁啊，他都认为自己是100多岁的人， 是吗？这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后来他们说也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越年越越的， 哦， 对吧？ 90多岁以为自己100多了啊， 嗯！而且他活到这种年龄也比较说大一点也比较自豪嘛。 嗯，高寿了啊。 嗯， 那我们可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哪儿获取了一个就我要写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你查资料之前再往前的一段，我就哎，我想写这样李娃这样一个人，这是从哪儿来的呢？这种灵感？ 嗯，没有，这个一开始是什么？一开始看闲书的时候啊， 嗯， 有一些历史资料啊，觉得特别有趣嘛， 嗯， 就想写一个故事，通过一个人物来把这些历史资料穿搭给我的这些故事来串起来。 哦， 啊，当时只有这么隐隐约约这么一个念头。 嗯。 等读完这些资料之后，然后他去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他这个形象，就是他们这个 我们搞写作的人都要说这个写作要找准腔调嘛。 嗯。 你找准腔调，你在讲开了这个故事之后啊，这个人物他就会越来越清晰嘛。 嗯。 事情也就会越来越明白嘛。 嗯。找准腔调。 对对对。 嗯，进入人物。 对对对。 嗯。那我们可以说说这部小说里的男主。女主啊，男主肯定是男一是就是李娃了啊，这样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啊，闯荡世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我没有给他一个定性，因为 你可以用几个标签去界定。 我在看一些人物传记的时候啊，因为看了特别多了嘛，对吧？各种各样的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嘛，各种各样的经历嘛，然后那个。至于塑造这个人物啊，我还是没有采用某一个人的那种传记，而是看了大量的传记，采取有用的嘛，就从他身上提取的，从他身上提取一点嘛。而且鲁迅也说过类似的塑造人物的这种方法嘛，南墙北调嘛。 就是一个作家塑造一个人物，肯定来源于现实生活，但他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 对对， 他一定是看了很多人，然后把很多人身上的这个特点，或者说具有共性的这种特点，赋予他小说笔下的这个人物身上。 这个人物我还是采取这种人物，就是什么？我们老家有一个叫荣军医院，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我是军校毕业那一年，我曾经回去探访过一个老人。 李老师呢是安徽亳州人， 亳州，对对对， 荣军院，大家大概知道是荣军院，就是比如说 叫光荣院嘛， 对， 有的地方叫光荣院，都写老军人在那儿， 对， 就是 法国巴黎有一个荣军院， 战争年代，下来的，现在在荣军院里边嘛，我曾经去采访过几个人，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李娃的这个特质，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写李娃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会写到他们这些人的一些气质嘛，会让他们会传达一些他们的身上那种气质，说话的习惯，对吧？颠三倒四，而且 因为年纪很大了， 对对对，说到自己自豪的事情很夸张，说到自己很沮丧的时候也骂骂咧咧，这些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老人经过风雨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当出来这些印象都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究竟李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很坚韧，然后可能又有一点幸运，然后身上有很多特质的这样一个男主啊。我们让作者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李娅老师也是有点一言难尽的感觉。大家可以进入书中去好好理解一下。我们跳过男主来说说女主，其实女性您还是刻画了好几个，比如大姑妈、大小姐、大表嫂啊。力图让每一个女性都不大一样，说说这三个女性她们都是什么样的特质。 对，先说就是大姑妈吧，她这样的人物就是也是从农村里边随着自己的丈夫到了大上海滩的，对吧？她尽管就是花容月貌，但她毕竟那身上呢还是有像我们老家里那种习气，对吧？ 习气， 我写这个人物还是把她给美化了一下， 美化了一下。 毕竟是一个年纪大的人，而且对这个男主人公在他们家成长有一定的帮助的，写他还是比较客观，为什么在一个人 客观，但是稍作美化，就跟过去给皇上画画似的， 对对对对， 得美一点是吧？美颜得开到低档， 对对对，大表嫂这种女革命家。女革命家的传记咱们也有看过很多，对吧？我觉得我还是写这个人物，他还是比较符合过去那些革命家的那种原色的本色的，很低调，很那个智慧，这个人物你就是我不是太用心去写。 不是很用心， 因为太熟悉了嘛，这方面的资料看太多了嘛，你随时都可以去写。至于大小姐这个人物，还是没有写好。我自己现在看了， 为什么大小姐没有写好呢？ 我原先设计这么一个人物，他是 大小姐是最后和这大爷爷一块生活。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不是， 他因为接受任务到国外去接他的父亲， 嗯， 想回来嘛，后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留到国外了嘛。 哦， 是这样一个人物。 嗯， 因为我原先是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就是等等活活的像花木兰这样的人物。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不是，太不真实了， 太不真实了。 对， 嗯， 还是按照这个文学的规律嘛，就把它塑成目前这个样子。 嗯， 这个样子就是有好多人看过之后啊，他们觉得还是比较符合真实性的， 就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合理的。 对，合理的。 嗯，这是大概说了说人物啊，但是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陌生。 嗯， 我们进入这个李亚老师的语言，我们来读两段啊。 嗯， 我觉得李亚老师呢，我也是和李亚老师第一次见面。 嗯 嗯，李亚老师是挺低调的一个人，看上去啊，嗯，我没有发现就是他说话特别幽默啊，当然可能作家一般外在表达的时候， 嗯， 他可能不是像比如说我邀来一个其他的嘉宾啊，他语言表达上他会很诙谐很幽默， 嗯， 但是他的文字是有那种幽默的味道的，我觉得骨子里李亚老师是一个幽默的人。我们来看看啊，比如说我翻到了这本书的第二章，有关于这个这个马脸的这样一个描写啊。嗯，现在我们都说，哎，比如说现在演的电视剧《下一站别离》，还有前一段演的电视剧，比如说靳东演的啊《恋爱先生》啊。 嗯， 这个很多朋友吐槽，你看这脸都长太长了，马脸是吧，一张马脸。 嗯， 这个咱们可以读一段，这个大家听听啊，这都是这老头自己说的是吧。 嗯， 他的语言，他说，嗯，李亚老师写道，说你爷爷就是我爹，是个受过旧礼教的人。先前他见我诗书无缘，也支持我学拳练武，学会文武艺啊，货卖帝王家嘛。他老人家特意托人到陈桥集说相，我才能够拜陈其和为师，学了快10年功夫。后来眼见小子我不是农活，无意生产，天天敲猫扇狗惹事生非，他的马脸就越拉越长。你爷爷的马脸是祖传的，而且遗传性很强，看看咱们这些后人每人一张马脸，相当英武。你爷爷说过，马脸出战相，比如关公，马脸出忠臣，比如关公，马脸出义士，比如关公。你没有长一张马脸，那是因为你爹不是马脸，老伯父我当然也长了一张漂亮的马脸，所以我的四五个孩子，不管闺女儿子，个个都是马脸。这是一老头啊，他絮絮叨叨，他在说一段往事啊。 对。 然后他就说到了这个自己家族里，我的孩子都是马脸，他特别引以为豪。这个，这段能说说吗？和大家。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方法嘛。 嗯。 好多人都会把一些人物主要人物塑造成，就写成那个光辉灿烂， 嗯， 风流倜傥这样的小生形象嘛，对吧。 嗯， 我这样写也不是刻意这么追求的。 嗯， 因为我们老家有一家人家的就是这样，祖祖辈辈都是一张脸，都是一张马脸。 什么叫马脸？ 很长，很漫长。真的很漫长。 我头一次听说，哎呦，你这张脸真漫长啊。 嗯，对，当时我 漫长的马脸那得有多长啊。嗯， 你见了就知道了。 一眼望不到头。 对对对对。 啊， 嗯。当时写的时候也是想到了这些人嘛。 啊，嗯，就原来这村里就有一家都是马脸。 爷爷的脸很长， 嗯， 父亲的脸很长，孙子的脸很长， 嗯， 到了他重孙子仍然是很长的一张脸， 而且青出于蓝嘛。 男女都是一样。 哦，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对，这个可能什么家族的遗传嘛。 哦， 嗯， 那我能，那马脸，他说漂亮的马脸，那他们家出了漂亮的人吗？好看吗？ 但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啊。 啊，自己认为自己很漂亮啊。 对， 哦，一张自信的马脸。 对，是很自信的马脸，到哪个地方去都不会，根本不会把自己的脸长当做一回事嘛，当做一种障碍嘛。 嗯，而且可能是当做一种优势啊。 就反正他到哪个地方去，我们一看，人一看就知道他是 我们梨庄的人 啊， 谁家谁家的孩子 哦，就是像标志性的 logo， 对对对对， 漫长而自信的马脸， 对对对对 啊， 真的很漂亮的。现在想想，那也长脸真的很漂亮 啊，长脸很漂亮啊，哦、 嗯， 你看作家的审美和咱就不太一样，漂亮的马脸啊，对，这个审美是有差异化的， 对对对， 漂亮的马脸，这个就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 嗯， 然后后面也有一段故事，我觉得就是也体现这个幽默的特点吧。这一下就跳到了638页，这就等于说作者我已经出现了。在说这段文字之前呀、啊，咱们可以再解释一下啊，因为之前都是这个。大爷爷他自己口述啊、 嗯， 直到了这篇小说的最后第39章， 对，最后 作者就是这个人才出现， 嗯 啊，我才出现啊、 嗯， 然后我就问李亚老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李亚老师也做了一个解释，就是，小说毕竟要结尾了，要完成了、 嗯， 那作为作家自己还是有很多情绪想要表达， 嗯、 所以在39章之后，我才出现了，嗯。我们可以先读读39章前头啊。 嗯。 李亚老师说道，就像拉上幕布，关上所有的灯，我父亲的稿子到这儿断了片儿，现在终于轮到我说话了。我试着讲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你就开始讲了。 对。 嗯。可以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就是作者我和整个前半部分，不是前半部分、啊、整个这一前面这个老头他是什么关系？ 嗯 嗯， 我觉得一个作家他不管是写长篇或者写中短篇啊，可能写中短篇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围一点。 嗯， 写长篇你要讲完一个故事，讲完一个人的命运之后啊，然后他总有一些余绪没有表达清楚嘛。 嗯， 而且再一个来说，你就是你作为作者，你写一本书，讲完了一个故事，你作者你总要说几句你的创作愿望是什么？ 嗯， 对吧？你写这本书的主要用意是什么？你要说他要能说清楚也不可能。 嗯， 他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来 表达 一下， 嗯， 自己的写作愿望。 嗯，所以这个我就跳出来了。 嗯、对他，你看到第39章的时候，他那个。语言， 嗯， 给前面完全不一样， 对， 节奏也不一样， 嗯、 说话的语气，思维， 嗯， 都不一样了， 嗯 嗯，更书面化一点， 对、嗯，因为不是一个已经高寿的90多岁的老头， 对对对， 一个人在那儿絮絮叨叨了啊， 对对，即便是一个老头在那儿讲说他在说到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嗯，他说的那些语言节奏。包括语气、 嗯、 也都得必须得符合他讲的那个事情的， 对这件事他是自豪啊还是懊悔啊、 嗯、对对对， 还是遗憾啊，是吧、 嗯、 他是有情绪支撑的， 对对对， 嗯，然后咱们说一段啊，就是我、 嗯、 这个我呢就是回忆我爷爷啊，其实是这个大爷爷的弟弟、 嗯、 是吧， 是 吗？ 啊，对对对， 是吧？是这大爷爷的弟弟啊， 正儿八经是自己的亲爷爷。 亲爷爷啊，就等于说前面叙事的那个自述的那个老头是他爷爷的哥哥。 对对对， 啊、是吧？大爷爷。 整个故事都是由大爷爷来讲的。 嗯，然后他这段呢，他描写的一个他自己爷爷的这个文字， 对对对、嗯， 就挺好玩的，大家听听啊。嗯，作者这样写道，嗯。就是说，唯一不同的是，我奶奶就是说到了爷爷当年的风流韵事啊，我6岁那年就知道有一个名字叫凤凰的女孩子啊，是肥河集上秋木匠的闺女，她是我爷爷的初恋，最后嫁给了外乡人，这是我奶奶告诉我的。我小时候一直把这段故事当作一个传说，当作一段古戏。并动用自己可怜的想象来丰满这个故事。如今我父亲的手稿里也提到了这件事情，虽然言语不多，但足以说明我奶奶说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传说，也不是古戏，而是真实的往事。唯一不同的是，我奶奶说凤凰嫁给了一个贵州人，而在我父亲的手稿里确凿地指明了这个凤凰嫁给了阜阳一个绸缎庄掌柜的。我无意究讲这两种说法孰真孰假，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爷爷初恋情人小名叫凤凰是肯定的。 除此之外，我少年时代还经常听闻爷爷的一些花花事儿，经常看到爷爷奶奶两个人大吵大闹，大摔器皿。原来其主要根源就在这儿。我现在也过了不惑之年，已经有足够的理智看待这些事情了。如果早些年的那些女人都是传说的话，那么他老人家66岁那年，也就是我奶奶被活活气死两年之后，我亲眼看见他围着红围脖，穿着黑色皮夹克，在一个街角僻静处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亲嘴，这是不争的事实。爷爷本来就是一个近视眼，到了这个时候几乎变成了盲人，而且头发脱落殆尽，几乎是个秃子了，只有右边鬓角那儿还有一缕头发。他展示魔术手法，使这几缕头发如同中了邪似的，服服帖帖地爬过头顶，老老实实地趴在左边鬓角上。不过要是遇到有风吹过来，哪怕一点点的小风，我爷爷苦心经营的这一小缕头发乱成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描写得特别生动，我就想到了，哦，我身边的也有这样的人啊，然后或者说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这样的人。 这个不是在影视作品中，你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些老年人，对吧？ 嗯，也不一定是老年，中年油腻 也 有可能有这个困境。 也不一定纯粹的都是老年人嘛，老年人挤多一点嘛，就你至少要五十岁以上嘛。 五十岁现在可不算老年人 啊。然后他就会把头顶谢顶很厉害嘛，他就会要把左边或者右边的头发。 因为头顶谢顶一般是从中间开始，就两边是吧？两边丰满，中间干涸。 对，然后他就会把左边或者右边的头发留得很长。 对， 然后就说到左边了或者右边了。 对，就在上面盖一层， 就是把自己这片光滑的地方给盖掉嘛。 哦， 我们那个小城市就是亳州。 亳州，安徽亳州。 对，安徽亳州，就是我有一个，算是我的老师吧。 嗯， 他就是像我写的我爷爷这么样一个人。 嗯， 也算他生活比较风流吧，但是他人特别讲究。 特别讲究， 对，穿衣服就是以尘不染。 哦，到老年也这样。 对，到了老年之后，到了七八十岁，他那个手绢，用手绢就洗得特别干净，而且用白手绢。 哦， 你都看，你也会感到吃惊。但是他见到美女了，见到那个比较漂亮的女孩子了，他仍然是 荷尔蒙分泌。 啊，对， 嗯 嗯，但是当然，老年人他有老年人的那种爱好嘛，习惯嘛，对吧？他总能让你感到他。精神是很饱满的。 有的人是可以谈一辈子恋爱的。 对，他，我这个基本上算是以他为 原型 哈 、就是作家在他的生活周遭中就会有很多人啊。 对， 然后他会抓住某一个细节，这种细节呢我们也看过，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单滴了出来细致的描写。然后李亚老师就写这个头发的时候让我有了共鸣啊，确实是非常生动的。 对，我们也经常见到的 啊， 见到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许多现象，你要是用到文学当中，你必须得恰如其分的。 对，合适的。 合适的。合情合理的用到某一个人物身上才行。 嗯。 对吧，你要纯粹的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来说出来的话，说也不是太有更多的意义。 但是他如果长在一个人身上又特别的恰如其分的话，他就会很生动。 对， 留给我们的印象也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正在和您聊到的这本书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花好月圆》，此时此刻作者李亚先生就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花好月圆》中的文字，我们一会儿见。 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乐。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9，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长篇小说叫《花好月圆》，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李亚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李亚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各位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们继续说这本长篇小说，是个大部头啊。他的男主叫李娃，他从1934年开始写，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李娃的人生是比较传奇的，是一个农村孩子，15岁啊，然后从乡村走向了城市啊，来到了上海。 对， 最繁华的上海，然后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然后又来新四军，然后后来90多岁啊，他向自己的晚辈在讲述自己这样一生的传奇经历。这本书的叙事语言是一个老人啊，对你说，完全是以他的口吻口述的方式给你讲，和一般的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不一样的。直到小说快结束的时候我出现了，39章之后我出现了。其实这是作者李亚自己想表达的一些心绪啊。那我们在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候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作者我觉得您给作者我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这个作者我呀，是一个就是书籍仓库的一个管理员，是吧？他经常和书打交道，然后每天搬运各种书籍。因为这种工作的便利，他也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我刚才问李亚老师，我说为什么他是这样一个工作，你当时怎么想到给作者我一个这样的人物安排的时候，李亚老师说书籍其实象征着历史，能说说吗？就是给我的这种定位。 不是这个人物，这个我也是小说里边的一个人物。我只是把它当成我的一个传声筒而已。 传声筒。 对。然后为什么给他安排到这么一个职业啊？作为一个图书仓库的管理员。我觉得我们的历史书籍就代表着历史嘛， 我们怎么来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只能看书嘛， 嗯， 对吧？他通过看书，通过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他就会有自己的人生观嘛，人生观点嘛，他就会有自己看待自己长辈的历史的判断能力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他一个这样的身份，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嗯，那我们来进入这一个章节的文字啊，看看李亚老师是怎么写的。作者我也是小说中的一个文字，他是一个图书仓库的管理员啊，他经常开叉车。 嗯， 然后他说，嗯，其实我也喜欢骑着自行车穿行在书垛之间，在书垛之间快速穿行的时候，我脑海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场面，仿佛在火星上穿行，或者在幽冥之中穿行。遥远的四周闪烁着星星的光辉，嘈杂的暗夜里到处是鸟兽鱼虫的鸣叫声，一点也不奇怪，我的仓库面积之大足以支撑我的这种幻想。去年暑假里，我儿子到我这里消闲，按他的说法，这也算是暑假里搞了一次社会实践。谁成想，他差一点消失在书垛里。我骑着自行车，几乎转遍了仓库也没有找到，只好用大功率的扩音器在辽阔的仓库里大声喊叫。原来，这个16岁的高中生半躺在一个书垛的缝隙里，迷上了一本书，这本书有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花好月圆》。骑着自行车穿行于书垛间并不是我最大的爱好，最令我迷恋的是一天到晚开着叉车，把我承包的新书插进来放进该放的位置，再把承包的新书插出去，装上即将驶向远方的卡车。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视线里承包的书不再是单纯的书籍，它们变成了一块块刚出炉的食物，就像刚出炉的面包那样，方形的或者圆形的，菱形的或者条状的，还有扁成一只乌龟状的，它们一律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冒着烫手的热气，如同小精灵一般老老实实的趴伏在长方形的牛皮纸包里，等待我把它们插出去，送到大城市的书店里，或送到遥远的山区和草原，甚至送到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带，最后统统进入到人的大脑和肠胃里。嗯， 哎呦，你这么一读，我觉得自己写的真好。 哎呀，我好荣幸啊！ 真的，我觉得你读的真是，你的这种阅读的情绪啊， 嗯， 就是我写作时候的那种情绪。 是吗？哎呀，我太荣幸了。其实我读的时候并没有太用力啊。 嗯，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朗读嘛，它其实是应该抛开技巧进入文字的，就完全以文字为中心的， 非常符合那个人物的状态嘛。 对对，然后你觉得就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你真是读出了我自己想写的心声。 好了，我是您的一个高质量读者，当然读者是不分高低的啊，每个人解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李亚老师在写，换一种方式在写书籍啊。你说书籍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 对对， 方的圆的条状的、 嗯、 然后冒着热腾腾的热气，然后这个人把书送出去的时候，他其实想了这些书会走到遥远的草原、 嗯、 走到村庄，走到人的大脑和胃肠里啊、 嗯、 这个其实这种比喻是 对他这个、嗯、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许在表面上故事上也好、 嗯、 文字也好，你觉得给前面讲的那些故事不太像那样、 嗯、 其实他内在传达的一种气息仍然与前面的故事是紧密相连的。 嗯， 就像唱歌一样，你不可能总有高腔嘛， 嗯， 你总得有低音吧，对吧？ 嗯， 他的气势还是相连的。 嗯 嗯， 就是他是有共性的。 对对对，与前面的那些故事在这个整体的小说气息上 嗯 是贯通的。 嗯， 我是这样想的，这样设计的。 嗯， 但我不知道自己做到没做到。 嗯，我和好多作家聊过天啊、 嗯、 就是比如说一部长篇经过一长段时间写作终于赋子了、 嗯、 然后要面对读者，他其实往往心里是比较忐忑的、 嗯、 就我写完了，其实我写的过程中我还挺酣畅淋漓的、 嗯、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读者，就读到这本书文字的人、 嗯、 他们怎么看这个故事啊、 嗯、 所以作家是心怀忐忑的。我觉得李亚老师也是一样啊。这本书其实在今年2月份才正式和读者见面。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走进这个故事啊。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很多人觉得只要是你看进去了就会看得很快，就这个故事会非常非常的吸引你。但是因为它是个大部头，就我接到这本书李安老师递给我的时候，我拿出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厚啊。因为毕竟56.5万嘛，是吧， 对， 就是你要花一段时间去把它读完，或者说它这个厚度本身对你来说其实有点压力啊。因为你在网上你看个微信号你说多长时间呢， 对， 三五分钟啊，这就看完了。但一部这样大部头小说的阅读，其实给读者一开始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有点心理负担啊。李亚老师本身也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刚才跟我说的时候，见到我的时候说，哎呀你看有点长啊，那个读者会有点累啊。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就像赵兰镇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客一样，他说你读经典的时候或者读好的作品的时候，他都需要一个门槛的，就是好东西嘛，不能，可能是不让你就是一下你就看一下乐完了没了，不是，它一定是给你营造一个世界，让你走进去，然后每个人物都很立体，你在那个世界里可以尽情的畅游，你和他酣畅淋漓的对话，你也进入了那个世界。好的作者是可以营造这样的空间，让阅读者也走进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别被56万字吓倒，也别被这本书的厚度吓倒，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这个世界去看一看啊，穿越回1934年，然后往回拉，你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对，那倒不至于，反正我自己写完之后啊，是没有什么任何扒我的，就你不知道自己写的好还是不好，等你重新看一遍的时候， 对， 你觉得还行，还行，还想动动，还想改一改嘛，等到第二遍的时候，你才对自己的作对这个作品有自己的信心嘛， 觉得， 反正我知道我是看完两遍之后，我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只要你读它，就肯定能读进去，你只要能读进去，你就会放不下手来 爱不释手啊。 反正有几个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啊，他们都告诉我可读性还是非常强的。 可读性还是非常强的啊。我刚刚跟李亚老师聊天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请过陆源来啊，也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写的是祖先的爱情。然后呢他以前是学经济的，我说那你觉得你就是当作家是你的一直的考虑啊，还是突然呢？他说非常突然。就一天晚上我看了王小波之后，我就觉得我必须当作家，我就是天生的作家。然后他就说这个饮冰十年啊，就是不良热血，就是这事儿我这宿命我就是当作家的。但我刚刚问李亚老师，他不这么说的，说李亚老师说，哎呀我其实可没想当作家，我一开始特别想当一木匠。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的。 您为什么一开始想当木匠，后来怎么当作家了？ 为什么想当木匠，因为我姥爷就是一个木匠。 姥爷。 对，因为他作为一个木匠，他做的那些木器啊，你现在想想，真是不得了的一个。你像那个织布机，我不知道你。 织布机。 对，你见过没见过农村的那种织土布的，吹木头的？ 我应该见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安徽那种啊。 我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见过四川的，就是那蜀锦的那种。 就我们皖北地带的。 或者就织粗布的。 非常漂亮的。然后他用一块木头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生活问题嘛。木勺，你知道什么叫做 勺子是吗？ 水勺，就打水用的。 打水用的。 水桶 啊。 就类似于水桶的那种木勺。包括一些细的啊，挠痒痒的。 痒痒挠。 有的是竹子的。 有的是木头。 但是它可以用。 木头。 木头。 就是一个手艺人。 对，非常好。我从小就自己幻想自己能给人打架床，能给人做门窗，做柜子之类的，可能想这样， 就是想当一个木匠。 对对对，当作家真是万般无奈的事了。真的，因为 万般无奈啊。 对，因为就是没有别的能耐嘛，因为当兵你又没有什么爱看书嘛，看书你自己看到什么就想写点东西嘛，就慢慢的越写越多，越写越多。 万般无奈当了作家。 对对对对， 您这话有点气人。 真不是气人，真不是气人。 对，就是您主观那种真实的感受。 对对对。但后来就是发现什么啊，就写到了今天才发现，你只有写作才能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愿望。 啊，就表达自我的真实的内心愿望。 对对对。 嗯，我觉得作家都是灵心善感的。他们看人的眼光啊，或者说和社会上其他的群体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好作家是这样的。 好作家是这样的。 对对对。 嗯，而且我也和好多作家聊天，他们说这作家需要孤独。你觉得呢？ 这也不绝对的。 嗯， 你有好多大作家，他们宁愿意在一些热火朝天的地方生活嘛。 嗯。 有的作家在你生活越火热， 越火热， 他越有灵感。 哦，这不一样哈。 对对，真不一样。 每个人写作的要求不一样。 对，作家也是分不同种类的，但有的作家他可能就是需要孤独。 嗯。您呢？您是孤独中创作呀，还是热火朝天中创作呀？ 哇。 嗯， 我不太喜欢热火朝天的生活。 当然也不喜欢太清冷的生活，是吗？ 啊，清冷可以， 清冷可以啊， 清冷可以。我知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每天早上6:30左右起来吧，7点开始写作嘛， 嗯， 一口气写到上午12:01左右， 嗯， 这中间基本上是 不停的， 对，不停的。然后那个是那个什么，是那个没有人打扰你的。把手机关掉。 嗯，其实无论是热火朝天，还是相对安静，还是孤独的，它其实都需要一种心境。 心境，心境， 平静的进入状态，进入人物，进入那个情境啊。 对对， 嗯， 你一旦进入自己书写的那种情境之后，然后你就会忘掉很多。 对，就是下笔如有神，有的时候人物自己就来找你了，很多东西就活起来了哈。 对对对，这个人物自己不会来找你的。 哦，这个每个作家答的不一样。我问傅秀莹的时候，他说人物自我就来找我了。 我觉得写人物自己行动起来，就自己觉得自己是笔下的人物，他自己能带着作者去写作。 嗯， 我觉得这是不可靠的。 是吗？ 真的， 就作者还要规制他，是吧？那哎呀，节目快结束了，先送大家一句寄语吧。就是比如说看您以往作品也好，即将看《花好月圆》这部长篇也好， 不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是繁杂的嘛， 生活是繁杂的， 对，多读几本书，能带来几分安静， 哦， 和重量， 生活是繁杂的，多读几本书，能够带来几分安静和几分重量， 对对对， 那您给大家推荐几本您觉得比较好的书吗？ 我觉得好的书就是刚才咱们开始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过，一本《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 对， 更长，120万字。 对，120万字，比我这个要长一半还要多。 对。 而且它也是波澜壮阔的，人物命运也是曲折起伏，非常感人的。我知道我当年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几乎上废寝忘食嘛。 其实 非常好。另外我觉得再推荐一本，可能就是也算是古典名著了，名利场。 名利场。 名利场的译本可能有 很多 很多吧。 我 觉得就是央碧翻译的那个名利场最好看。 哦，是哪个出版社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哦，名利场。好。 对。 其实啊，有很多读者是喜欢读长篇的。 对。 啊，进入长篇其实更过瘾。 对 对, 对。 然后在你的生活中有一部长篇相伴啊，你就觉得心里总有一个盼头，因为每天你可能总有一段属于阅读的时间。 对 对, 对。 然后你拿起这个长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幸福。然后放下它的时候，这一天都觉得有个盼头。所以我觉得读长篇更过瘾。 对，读长篇你就会和另外一个人一同看他的生活嘛。 对， 你能过他的生活吗？ 对，多读书就是和这个世界多聊聊天儿。 对对对对， 就像周国平先生说的，做一个真正的读者。 对 啊，做读者是很幸福的，而且一个人一生都做读者，因为你的精神成长是一辈子都不会中断的，是吧？到了成年，我们身体就不发育了，可是你的精神依然需要成长。 对， 特别特别感谢今天李亚老师能够光临我们读书俱乐部，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新书《花好月圆》。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这本《花好月圆》，自己来读一读，有长篇相伴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四世同堂。